梅妃。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贺后骂殿》。 最后是程砚秋演唱的《英台抗婚》。 Thank you. 来看，这些金米须是为父九乡而买的呀。 不好还你来不成而不忠之报之功也。 哎呀，你再来看这顶凤冠，上面的真是颗颗光大，粒粒金冠，可爱不可爱呀？ 不是阴道泉水，无一句爱莫贪心。 哎呀，你快来看这个女衣，肚子是金大嫂平呀。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